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新福新约圣经第117页，路加福音22章从47节开始，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和修版。请听上帝的话语，这是在客西马尼，还在客西马尼发生的事。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12使徒之中有一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接近耶稣，要亲他。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左右的人看见要发生的事，就问，主啊，我们拿刀砍好不好？其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回答说，算了，住手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如同对付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却不下手抓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刻了，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就把他带走，进入大祭司的住宅。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中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面向火光坐着，就定睛看他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你这女人，我不认识她。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同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坚持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耳可以听，有信心的眼可以看到，在黑夜之中，在火光旁边看到那晚所发生的事。求你叫你儿子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他，也被他看见。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耶稣在客西马尼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正当耶稣还在说这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12个使徒之一名叫犹大的走在前面，带头接近耶稣要亲他。在四本福音书之中，路加关于耶稣被捕的记录是最简短的，但是路加显然要特别强调，卖耶稣的那一位是12使徒之中其中一位，叫犹大，而且他带头，他来到耶稣面前，要亲耶稣。你注意，路加其实并没有说犹大到底有没有亲耶稣，但是马太和马可都记录犹大有亲耶稣。这就是犹大他背叛主耶稣的记号，他说，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抓住，要牢牢靠靠的带走。亲嘴 phileo 这个动词也代表爱。例如之后耶稣会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用的是同一个字。犹大那晚他亲耶稣，但是他并不那么爱耶稣，他比较爱钱，为了30块银子把耶稣卖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同伴使徒们之后一次又一次警告人们不要贪财。例如彼得对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人说，务要牧养你们当中上帝的群羊，务要牧养群羊，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贪财这个字可翻译为不要脸所得的钱财。12个使徒之中，那一夜有一个 不要脸，为了不要脸的钱财把他们的主卖了。当然耶稣他自己也多次警告门徒们不要贪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不要效法愚昧的财主把你的财产囤积在地上，你不能够同时认两个主，你不能够同时侍奉上帝也侍奉马门，就是钱财。爱钱的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说这话，知道是对他们说的，但是他们就耻笑耶稣。我们不知道加略人犹大是否耻笑耶稣，我们知道他亲了耶稣，他确实是应该亲耶稣。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或沉沦。你应该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其实非常在意人是否与他亲嘴，免得有人沉沦。他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你没有与我亲嘴，只不过你确实可以用嘴巴爱一个人，也可以用嘴巴背叛一个人。这是犹大在路加福音里面最后一次出现，要等到使徒行传路加才会提到犹大最终的下场。但是我想今天用多一点时间来思想犹大，犹大值得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毕竟他亲过耶稣，是灭亡之子。主耶稣说这个人没有出生倒好，他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罪，就此来说你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你如果这样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也就很自然的把犹大排除在我们之外，我们不像他，我们没有他那么坏，我们不可能出卖上帝儿子，我们容易忘记若非有上帝恩典，你我都可能出卖上帝儿子，越认定自己不可能就越有可能。彼得和犹大到底有什么差别？只差在耶稣为彼得祷告，耶稣没有为犹大祷告。事实是圣经并没有说犹大特别的邪恶，只说他爱钱，而有谁不爱钱？犹大比你我更爱钱吗？他为了30块银子卖了上帝儿子。我猜我们中间有不少人银行的存款不止30块银子，就是平均4个月的工资。你乐意为主耶稣舍去多少银子？耶稣曾经说赦免多爱的也多，我会说钱多爱钱也多。犹大和我们比起来，谁比较爱钱？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犹大，恐怕我们就看不到重点。犹大跟随耶稣3年多之久，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过得很辛苦，因为他尝试同时服侍两个主，上帝儿子和马门。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谁没有尝试过？有谁不想达到这个平衡？跟随耶稣也不需要舍去一切，有任何人达到平衡吗？也许你觉得你可以，但是我宁愿我们都听到主耶稣他说莫看那你的代志啦。耶稣的台语不是很标准，不可能的啦，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但是我们中间有谁相信耶稣说的话？还是我们都信，但是我们情感上过不去？犹大显然没有听信耶稣说的话，想要同时服侍两个主，其实就是基督徒会遇到最平庸的试探。犹大其实不过是一个卖了上帝儿子的平庸之徒。凡犹大能做的，弟兄姐妹，你我都能做，我们都一样的平庸，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的。 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说，世界上曾经犯下或将要犯下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罪恶包括犹大卖主耶稣的罪，都实际存于我们每个人的本性之中，也就是说你我都有潜能出卖上帝儿子。这样有一个平庸的人犯下罪不可赦的罪，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真正应该令你我战惊的是，一个领受非凡恩典的平庸人，是他出卖了上帝儿子。弟兄姐妹，在某种意义上，犹大比我们领受更多恩典，除了救恩之外。耶稣曾经为了他这个人在山上彻夜祷告，耶稣亲自拣选他做十二个使徒之一，他亲耳听过耶稣讲道，耶稣甚至对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你犹大知道，至于别人我就用比喻。犹大他不仅见过耶稣行神迹奇事，他自己也经历过神迹，他吃过五饼二鱼，他被耶稣从风暴中拯救出来，耶稣差派他出去传福音，给他权柄医病赶鬼，撒旦居然进入这个人的心里。犹大卖主的那晚，耶稣甚至洗他的脚，还给他饼吃，给他酒喝。犹大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上帝善道的美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亲嘴上帝儿子。耶稣曾经教导犹大要爱仇敌，但是他反而出卖爱他的主，只因为他爱钱。耶稣问他，犹大，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这是主耶稣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犹大，你确定吗？ You want to do this? 为了30块银钱，你知道连财主都进不了天堂，30块银钱有什么用？这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呼召犹大悔改。犹大没有回答，犹大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看，你只能够选两个主其中一个，你效忠其中一个主就必然背叛另一个主，是上帝还是世界，是耶稣还是马门，选错了使你终身后悔。犹大拒绝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讽刺的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个人就后悔了，可惜他没有后悔以至于得生命。出卖耶稣的人比耶稣还早死。犹大从来就没有机会享受他所爱的钱财，但是他并不特别的邪恶，你甚至无法说犹大特别的仇恨耶稣。我们只知道他没有认真看待耶稣的要求，耶稣的要求，你要全心的爱我，胜过这一切。但是你也很难说犹大他全然不爱耶稣，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人，他可能有一点爱耶稣。有谁不有一点爱耶稣？但是我确定耶稣从来就没有全然满足犹大，他总是需要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寻找其他的东西，但是他要的其实并不多，钱囊里这里一点，那里拿一点，最后不过30块银钱。所以你看得出来，背叛不是一天造成的，背叛是刻意养成的习性。弟兄姐妹，检视什么是你我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最后30块银钱，什么东西满足我们？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还需要什么东西？ 手检视你的需要，不要效法犹大。犹大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停下来检视他自己真正的需要，就从来没有看见那在他面前真正的满足。左右的人看见要发生的事，就问主啊，我们拿刀砍好不好？你们说呢？这是最愚蠢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不祷告的人会问的问题。你不寻求上帝的旨意，你就只能够遵循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工具，拿起手中的刀。他们没有等主耶稣回答，他们就有一个人拿刀砍人。约翰很有趣，是约翰说这人是彼得，被砍的是大祭司的仆人，名叫马勒古。我其实到现在还不明白，彼得在黑暗之中到底怎么样就刚好砍掉那个人的右耳。他必须是左撇子吗？他的意思是要砍马勒古的头吗？耶稣回答说，算了吧，住手。这是何修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是，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原文也可直接翻译，让这事到此为止吧。因为耶稣在园子里祷告之后，知道那晚的事不能够用刀枪解决，他必须喝下父赐给他的杯。彼得拿刀砍人，唯独上帝的恩典阻止彼得没有成为一个杀人犯。也许耶稣的意思就是，彼得，你凭你的血气行事也就不过如此，就到此为止吧，你成不了事。马太记录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也就是说，那天晚上至少有十二营的天使在天上迫切查看这事到底要怎么发生，只等上帝儿子一声令下，却听到他说够了，让这事到此为止，收刀入鞘吧。他们也就收刀入鞘。当然耶稣可以自己来，如果他真的要，他甚至不需要动手，他只要动口。约翰记录耶稣对来捉拿他的人说了什么？两个字，我是 ego emi。 他们就倒退倒在地上。我们中间有人曾经参加过特会，我要经历被倒在地上的感觉。我想这也是有圣经基础的，捉拿上帝儿子的人倒在地上。你以为神迹奇事会改变人心？你以为他们被倒在地上，或耶稣摸了那人的耳就把他治好了，会叫他们三思而后行？没有，没有。上帝任凭他们，只要上帝任凭人做事，人就什么蠢事也做得出来，逮捕上帝的儿子。耶稣那晚行了一个最简单的神迹，甚至没有人要求他行这个神迹，他摸一摸那人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这是耶稣怜悯他的仇敌，其实是耶稣更怜悯他自己的门徒彼得。你试着想，如果耶稣没有医治那人，他们怎么可能放得过门徒们，放得过彼得，让他们逃走？而他们都逃走，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走，进入大祭司的住宅，彼得远远的跟着。我们知道那天门徒们逃走以后，彼得跟着门徒，还有另外一个应该是约翰跟着耶稣。这我想也算是彼得他说话算话了，也算是彼得跟从耶稣跟从到末了了。他 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也甘心。”他们在院子中生了火，就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所以留意这段经文里面黑暗与光明的对比。彼得在黑暗之中很勇敢，但是在光明之中却有一个使女。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面向火光坐着，就定睛看他，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看他，说：“你也是同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也是两个字。之前他的主说我是，彼得说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坚持说他实在是与那人一起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其他福音书的作者甚至说彼得在此对自己下咒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耶稣他曾经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中文的翻译，这是命令式的口气，直接翻译就是否定自己。很讽刺的是，彼得那晚确实远远的跟从耶稣，他也实在否定自己。你听，彼得他不只说我不认得他，他也否定自己是与他们一伙的，就否认自己是耶稣门徒这个身份，他也否认自己是加利利人。主耶稣他预告彼得会这么做，你甚至可以说彼得是按照上帝确定的旨意行上帝预定必要成就的事，就如彼得之后他自己说的。但是上帝预定要发生的事并没有在真空中运行，彼得也不是一个缺乏自由意志的机器人。换句话说，就像犹大卖主，彼得那晚三次不认主绝非偶发状况，而是有迹可循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检视彼得所走的每一个步骤，或许就可避免步入他的后尘。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第一，他过于相信自己。彼得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与你一同死。也就是说，自信的人就没有办法听进耶稣的话。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晒得你们，好像晒你们如晒麦子一样。”彼得的回答基本上是：“不会啦，怎么可能？耶稣，你想太多了啦。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身为你们的牧师，我最怕听到有人说：“不会啦，我知道啦，我不可能啦。”我最怕听到我自己说：“不会啦。”确定吗？你确定吗？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第二，彼得没有祷告。路加说，那晚门徒们都因为忧愁而睡着了，没有祷告。他们那晚睡着了是情有可原，在那种高压的状态之下，人很难祷告，就连耶稣都有天使帮助他祷告。门徒们那晚不祷告有非常合理的借口，就像我们也总是有理由不使用恩典媒介。但是上帝恩典运作不变的原则就是：不使用恩典媒介就失去恩典，不祷告就陷入试探，不警醒就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第三，他没有逃避试探。或许那晚彼得不应该跟随耶稣，也许彼得应该与其他的门徒们一同逃跑了， 毕竟彼得去大祭司家里干嘛？烤火 social 一下，找人聊天，他与主耶稣的仇敌混在一起能够有什么下场？也许彼得觉得不会了，没有问题了，我很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做什么。对大祭司的家人传福音，在仇敌面前为主做见证。 No， 主耶稣他并没有要彼得跟着他去大祭司的家，他已经在园子里为他求情了。彼得应该逃避试探，免得落入试探。彼得三次在人前不认主之后，面对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可否在他天上的父面前认彼得。彼得应该知道答案，只要他想起稍早那晚主耶稣在楼上的房间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彼得有回头的可能，有谁提醒彼得回头？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正当彼得第三次不认主，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只有路加记录这个细节，你知道这是只有当事人才记得的这种细节。或许彼得多年之后自己亲口告诉路加这个细节。那天晚上，主耶稣转过身来看着我，不可思议。说实在的，主耶稣怎么会有心情转过身来看彼得？主耶稣看彼得干嘛？值得看吗？有什么好看的？彼得并不是耶稣当下的问题，耶稣当下的问题，耶稣当下有大问题了。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们用拳头打他，他们用手裹掌他的脸。所以你好奇耶稣到底用什么眼光看彼得？无奈，你这个人藐视，正如我所预料的，控诉定罪，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不知道，路加没有说，只有彼得和主耶稣他们两个人知道。不论如何，我想耶稣看了彼得一眼，就不仅叫彼得想起今日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也叫彼得想起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还有其他更多的话。换言之，耶稣那晚转身看彼得，就预备彼得，好叫彼得回头之后再认耶稣为主。怎么可能？那晚之后，彼得怎么还敢再见耶稣？他有什么脸再见耶稣？这才是问题。你以为彼得之后比之前更有理由逃离耶稣？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你不要管我，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三次不认你。没有，没有。彼得之后没有逃离，反而奔向耶稣，还记得三次对他的主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你仔细想，这是非常奇怪的反应，三次不认主的人确定主耶稣知道他爱主，都因为主耶稣那晚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知道耶稣他知道。耶稣看彼得就提醒彼得，小子，你看，你看事情不是就是按照我所说的发生了吗？你记得我对你说的话，你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好了。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不能跟我去，我先替你去， 以后你要再来。彼得，你看好了，你将不再见我。再过不久，你还要再见到我。现在你要出去痛哭，但是你的忧愁要变成喜乐。等你再见到我，你的心就会喜乐，而那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耶稣那晚回身看了彼得一眼，好叫彼得回头之后有脸再见他。这个耶稣，认这个耶稣做主的人是有福的。一个人在最软弱、最不堪、最可耻的光景之中，被这位主看见是有福的。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出去之后，没有像犹大那样自我了结，虽然痛哭，却仍然有盼望，因为他看到耶稣转身看他，他就知道了。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彼得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他也看见我们，尤其在我们的悖逆和不配之中，他看见我们。问题是我们可否看见他？我们是否看到他就知道了，就回头，将来就有脸飞奔到他身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在舍己救人之前还有心，还有心思回头，回头看那三次不认他的人。他如果回头看彼得，我们就知道他看着我们，我们就不至于丧志，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可以为他活。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位救主，不是别的救主，是你儿子。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